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开启2021年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和广大农民朋友们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分享丰收的喜悦。就在昨天，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季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来看大屏幕。 本台消息，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以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在今年的丰收节系列活动中，也让我们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和强大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莅临今天活动现场的各位领导和来宾，他们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马荣才，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员程小仙，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黄雅秀，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贺雄，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常委副主任邵巨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穗华，北京北广传媒城市电视董事长罗艳红。莅临今天开幕式的还有平谷区的领导，他们是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唐海龙，北京市平谷区区长吴小杰，北京市平谷区政协主席严维红。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还有基层代表、各区农业农村局代表以及平谷区农民代表、企业代表及平谷区各乡镇政府代表。在这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莅临。稻花香里说丰年，眼下丰收的喜悦在广袤的京郊大地上蔓延，一幅时和年丰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今年的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我们的开幕式落户平谷，这里不仅有大家熟知的平谷大桃，还正在积极布局农业中关村，打造农业中国心。农业、文体、会展、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平谷，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欢迎大家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韩晓波为今年的丰收节活动致欢迎词。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乡亲们，又是一年丰收时，今天我们在美丽的金海湖畔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会场活动，我代表平谷区委区政府向莅临活动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和先进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生态涵养区和首都的农业大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农村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主战场和主阵地， 持续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全域旅游，打造世界休闲谷。我们把农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和加速器，承载农业科技创新功能，建设一流农业中关村，打造硬核农业中国心。我们把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拓展富民增收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在此，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帮助平谷三农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奋战在三农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祝福，向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农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最后，预祝本次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感谢韩副区长的精彩致辞。平谷三农事业的发展也是北京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市情农情，把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解决首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不断拓展农业生产生态生活功能，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打牢绿色根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蓓为今年的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致开幕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农历的秋分，我们迎来了第四个中国农业丰收节的系列活动。在这花果飘香、硕果满园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在农业的中关村，相聚在京郊的桃花源，相聚在魅力的平谷，致敬农民，礼赞丰收，分享喜悦，畅想未来。在此呢，我代表北京市政府，也代表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卢燕副市长，向全市农民朋友和三农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向一直以来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大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今年也是北京三农工作实现历史性突破的重要一年，我们印发了“14五”的乡村振兴实施规划，文产保供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农业增长势头得到了巩固，科技支撑的作用进一步强化，高效设施农业和现代种业发展进一步深入，利民、利农惠民的好政策进一步增多。在这累累硕果的背后，凝聚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心血创造，也彰显着三农工作者的智慧和奋斗，聚合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展示丰收 和分享喜悦的重要平台。今年北京市中国农业丰收节的系列庆祝活动展示的硕果非常丰富，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市区各级精心筹备了近百场庆祝活动，涵盖了文体展演、文旅采摘、产销对接、京韵农耕文化等方方面面，庆丰收、化丰收、晒丰收、品丰收、享丰收。2021年的北京喜事多、好事多，承接了党的百年华诞的庆祝活动，成为了首批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示范区。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国内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作为拉动农村地区消费潜力、提振农业农村消费信心的重要抓手，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动北京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北京农业发展、农村宜居、农民富足，让我们进一步携起手来，凝心聚力，同向共进，围绕着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两区建设，发挥五子联动，以北京农业现代化为抓手，以发展高质量的设施农业为途径，以落实京郊农民增收为目标，让京郊乡村振兴的号角响起来，让农业成为最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职业，让从农村成为更为和谐美丽的家园。最后预祝2021年北京市中国农业丰收系列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果，预祝各位家亲和父老乡亲们丰收节快乐，谢谢大家。 感谢陈秘书长，每一次扬帆我们都得到了必胜的鼓舞，而每一次前行我们也受到了最温暖的关注。开幕式是一个开始，以办好2021年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为契机，北京还整合了各种优质资源，在全市范围推出了产销对接、品牌推介等一系列线上线下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以调动社会各界投身全面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马荣才发布2021年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农民朋友们，以及长期以来战斗在北京三农战线的代表们，喜看稻黍千层浪，遍地英雄下西烟，秋分意至，瓜果飘香，鱼肥橘黄，又到了丰收的季节。2021年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又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活动将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围绕庆丰收、感党恩这个主题，充分展现三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稳健力量，充分展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营造出城乡更庆丰收、更享成果、更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良好氛围。今天我们欢聚平谷，共同拉开2021年北京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的大幕。现在我发布全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市区 乡村的大力支持下，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有八大板块近百场活动。八大板块主要包括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乡村大舞台展演和群众文艺表演、金秋消费季系列展销对接活动、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发布及系列推广活动、乡村振兴法治先行普法宣传活动、歌从田野来红色经典歌曲百山大联唱网络展示活动、推荐一批农耕文化研学基地活动、营造丰收节宣传氛围活动等。每场活动将在各市农区同时上演开锣，如丰台区的王佐镇电起村的开联街，邀请市民收割水稻体验秋收；门头沟王平镇京白梨的赶秋，文旅结合展现农民丰收景象。通州区的书画通州美丽乡村艺术作品联展、三农摄影大赛、非遗手工艺品制作展等。昌平区举办苹果丰收节，延庆区举办硅水农耕健康支援尝鲜节，平谷区举办红薯节、金海湖红叶节等。各区都有丰富的景象，丰收的果实，丰收的庆典。华夏人民勤苦做，中华昌盛庆丰年。在这喜庆的节日里，希望全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农民朋友们，在党的惠农政策的指引下，鼓舞斗志，提振精神，感恩党恩，跟党走，按照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努力开创北京三农工作新局面，为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感谢马局长，今年的北京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说真的是亮点纷呈，近百场丰收节的庆祝活动一定会让咱农民朋友们收获满满。让农民朋友们满满收获感的还有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三农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民早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三产融合以及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的不断引入，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感谢我们分会场的主持人，农业中关村的打造不断为北京的农业注入科技动力，有利于打造农业高精尖的北京板块，为乡村振兴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能。2021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方案，把农业科技纳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方案还提出要建立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培育提升品牌价值。经过品牌申报、严格初审、专家评审，今年有130个代表京韵特色、体现优良品质、突出科技成果的农业品牌纳入到北京优农品牌目录。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二级巡视员程小仙发布2021年北京优农品牌目录。 各位来宾、农民朋友们，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产业兴旺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设路径，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举措。今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初始之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将品牌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施了品牌建设提质增效工程，首次开展北京优农品牌目录的认定工作。此项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等6家行业协会组织实施。通过组织开展，品牌目录标准制定、品牌征集、 审核推荐、评价认定、网络公示等环节，最终推选出平谷大桃等十个区域公用品牌，顺心控股等75个企业品牌，金一根等45个产品品牌，共130个品牌入选北京优农品牌目录。我们将加强北京优农品牌的管理，每年开展一次北京优农品牌目录认定工作。对已认定的品牌要加强管理，开展动态监测，定期审核，建立退出机制，目的是通过加强品牌管理，全面提升北京优农品牌良好形象，引导社会消费。同时定期从品牌目录中选取部分品牌进行公益性的价值评估和影响力指数评价，以提升品牌价值的科学性和影响力。市农业农村局将以品牌目录品牌为主体，组织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等多场市内外品牌推介宣传活动，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多渠道、多维度的进行推介宣传，进一步扩大和培育品牌的知名度，提供品牌的价值和效益。乡村振兴，品牌先行，全市要通过创建北京优农品牌目录工作，赋能农业发展，畅销一批国际有名、国内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北京农业品牌体系和品牌激情，显著提升北京农业品牌影响力，打造北京优农的北京优农品牌成为北京农业的新名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谢谢大家。 这次的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中，北京市将严格的遵循中央关于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央关于庆典活动有关要求等等，做深做实丰收节庆，既节俭热烈又务实丰富。以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严格地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筑牢疫情防线。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节目。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位于乡政府西侧4公里处，地处旅游生态一条沟白桦谷沿线，村域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则高达93.58%。这个小小的村庄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首都文明村、北京最美的乡村等。从2012年，中榆树店村开始发展民族旅游产业，通过坚持以人文结合自然的整体性保护开发原则，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在2020年，中榆树店村又开始寻求新的发展路径，种植欧洲大榛子，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草药苍竹，建立集体产业园。中榆树店村正在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我是记者文杰，下面就请和我一起走进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接受采访的是中榆树店村村支书，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彭兴利。 第一，将来能增加集体收入；第二来说，将来就是为游客呀提供这采摘；再一个就是林下，我明年栽苍竹，今年我已经用3亩绿苗了，但是引进结合，就是苍竹4年也就出谱了。但是将来这榛子反正一年出大的，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逐年树长大，逐年这产量就高了。 2020年，中榆树店村开始发展自己的集体产业园。彭兴利选取的果树品种是欧洲大榛子。欧洲大榛子具有耐寒、耐旱、容易保存等特点，因而受到青睐。同时，他还在榛子树当中种上了中草药苍竹。但是无论是欧洲大榛子还是中草药苍竹，彭兴利都是第一次种植。记者采访时，彭兴利正在田地里伺候他的这些宝贝。 原来咱们种了是40亩地那个欧洲大榛子。 哦，欧洲大榛子哈，就是咱们市民爱吃的 这 个榛子。 榛子、 这个之前咱们也没种过是吧？ 没有， 这是第一次种。 也第一次。 但是这是怎么选的种呢？ 当时反正这些年就是老是琢磨说搞点集体产业，集体产业。尤其是18年吧，2018年采集出来调研，就是调研前儿， 跟我谈这个事，说老彭将来就得发展集体经济这块，那始终让人琢磨也没有项目。后来在今年呢，就是党员服务群众经费有20万搞项目的，后来就有用这20万搞一个40亩地那个榛子。 哦， 我又预了是3亩半地的藏株苗，明年准备暑假栽藏株。 嗯， 这就榛子苗，这榛子苗今年是， 你看刚栽哈，现在这才不到20公分哈， 是 十几公分。 技术要求就是保持这个4个芽苞。嗯， 四个芽苞哦，然后上边这，您看这儿是红色的， 这 是 涂的漆， 涂的漆啊， 防止它同样，我也抽条，防止同样我也干。 哦， 我为啥说预了3亩地藏株苗呢？在西边那儿， 嗯， 我今年在这树底下搞了3期实验，这就栽的藏株。 3期就是实验， 就是三个我实验的。 这块就是藏株苗哈， 对，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欧洲大榛子。 对，对，它要求是3米乘2米的，行距3米，株距2米。 哦，这个都是有着非常科学的要求哈。我们看这个小苗直径可能也就是跟一个手指头这么粗细哈， 嗯， 现在非常细非常小。那它3年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树，能长成一个多大的规模？ 这主干能长到就3-4公分， 3-4公分粗。 对， 然后 高度就得2米多了。 4个苞就是4个叉。 中榆树店村位于怀柔的深山，它所在的喇叭沟门满族乡被称为北京的北极乡。由于地处山区，气候不佳，选择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农作物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啊，欧洲大榛子这个品种啊，您是怎么选的？ 因为咱们这地区啊，就是过去你那养这种植业我都搞过，反正要就是这南方的热带的不行。后来又一打听，就是大榛子树，当时是从那个辽宁那边。温度跟那边就是差不多，所以说就是搁辽宁引进的。 哦， 嗯 嗯， 这气候差不多。 嗯， 他说他冬天最冷的到-35度，你看咱们这地区最冷的时候到-30度左右，咱一考虑还适合这地区。按照技术要求啊，浅栽，这真的栽深了不行。 哦，得浅栽。 得浅栽，盖土就是2至3公分要求，栽深了就不耐活。栽完以后。都覆盖上地膜，能提高地温，还有这个保湿，才能提高成活率。它这个好存放，它属于干果。 干果，哦， 嗯， 好存放。 对对，它不是水果，你一旦烂了，这个隔几个月都没事，能干着。这干果。 其实像很多果树，它是有那个所谓圣果期，圣果期完了之后，可能就结果就少了哈。但是咱们榛子可能它的这个结果期更长，是吧？ 对，它越来树越大。 嗯，如果说它再大一点的话，特别大，咱们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密了？2米的间距， 这个密不了，这得将来得修， 往高了长。 对， 除了欧洲大榛子，中榆树店村也在尝试种植中草药苍竹。在喇叭沟门乡的山上出产有野生苍竹，苍竹属于多年生中药材，根状茎入药，中药用途为燥湿健脾、驱风散寒、明目辟秽。2020年，喇叭沟门满族乡全乡范围内推广种植苍竹。借着这个东风，彭兴利也在尝试在榛子园的树与树之间种上苍竹苗，探索林下经济的发展。 这一块属于跟试验田似的哈，这个苍竹，树与树之间在3米之间呢，它会有一垄这个苍竹苗啊，绿的苗。 嗯， 看一下这个苍竹苗哈。 这苍竹它是市场上比较畅销的。 嗯， 这现在这一般都10多块钱一斤。 那我们看现在这一垄其实是 这 长了3列啊，三排。 这一模就是栽了3垄。 啊，3垄，对，1模3垄。 搞一个实验，如果它成功，行，我现在不是3亩半地苗吗？明年我把这40亩地底下都栽上这苍竹。 嗯。 过3-4年这就能出谱，凡是每亩纯利这苍竹能达到1万多块钱。 纯利润。如果说您不介绍的话，我们可能看着就像一个普通的野菜似的啊。它其实它是一个中药材啊，高附加值的一个经济作物。 对， 嗯， 苍竹咱们自己育了3亩半地苗。 这个苍竹苗就是说它今年育苗，明年才能种， 明年春天就能栽了。 哦， 明年春天倒在那真的树行底下， 上面是树，下面是这个药材， 等于是林下经济。 那咱们这个榛子树它得成果是得几年呢？ 到3年就是基本上有挂的，但是不多，要大红挂得5年， 就那仓猪你宰完以后就是3到4年能出熟。 壮大农村集体产业是包括众榆树店村在内的北京市各区县乡村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为什么说非得通过集体的形式来种这个？因为它这个可能其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哈。 确实是，像咱们就是具体计算一个产业，搞一个那产业园似的。因为这些年就是，始终就琢磨集体产业，始终也没有项目。后来今年就借这机会，咱们搞一个40亩地欧洲大榛子产业园。 咱们村里面的土地现在有多少呢？咱们收归到集体的又能占多大比例啊？ 咱们村这个土地基本上都流转到村集体了，600多亩地。这块就是租一公司了一家，他搞的是那个绿化树种育苗。从路北这边有200来亩地，这也是流转一公司了。他准备今年种药，种仓猪准备。 那咱们在这个农业集体种植园里面种地的这个还是咱们的村民啊？ 对，也结合这个疫情，反正老百姓就出去打工出不去，就是农家院现在开不了，就给他们找点这个劳务，干点那个农活，增加一部分老百姓收入。 他这个有技术要求吗？他种这个榛子树啊，种这个育苗，这个仓竹啊。 这个榛子树要求这个技术含量比较低的。 就是种树哈。 对，就种树跟果树一样那么管理，但是仓竹这个技术含量挺高的。 其实您刚刚说了一点对我这个触动挺大的，因为咱们村里面的年轻人可能主要靠打工作为收入来源啊，但是现在因为疫情也好，或者是叫一些突发的情况吧，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收入。 是， 然后所以说就是有这个集体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需求。他种好了树之后那怎么办呢？他们接下来会在集体产业园里面工作吗？还是会 啊？对，这个咱们就是本着这村的劳力，反正哪需要用工，组织这村劳力去干，增加他们收入。 众榆树店村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全村只有110多户，200多口人。在80年代，众榆树店村是出了名的穷村，穷乡僻壤，气候不佳，单纯靠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耕作挣不来真金白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而彭兴利就是众榆树店村从穷到富的整个过程的见证者。 其实书记，这不是您第一次尝试着带大伙一块儿，实际上您是一直就带大伙脱贫奔小康致富啊。您是哪年当的这个村主任村支书啊？ 我是84年当的村主任的，到今年已经是36年了。 36年。 我书记是89年一身兼的，也将近31年了。 84年，您当时多大呀？ 我22岁当村主任。 哦，20多岁啊。 嗯， 当时大伙儿也都佩服您啊。 当时大上两天不行。 嗯， 那真是就20多岁。 嗯， 没有文化，我这人就是小学那时候因为家庭造就的，也没读起书。 嗯， 反正就干活行。 嗯，干活行。 我19当上队长，领大伙扛地干活好找。 其实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嘛，就想干点事儿啊，带大伙儿一块儿致富啊。 彭兴利在众榆树店村威望很高，截止到2020年，他已经连任了10届村支部书记，现任北京市人大代表。这些年来，他总是戴着一顶草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凭借着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实的群众基础，他先后获得了中国好人榜身边好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2014北京榜样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我上任之初，这村还真是一贫如洗一个穷村。 嗯，咱们这儿偏主要是。 对，第一偏僻，第二呢土地比较薄弱，那时候老百姓就靠这点地，当时也没啥产业。 嗯，当时咱们种地种的主要是什么呀？ 当时我上那时候主要是还是大玉米。 玉米啊，咱们这儿不能种小麦，不能种水稻。 当那时候水源条件不行，后来我听说那个玉米这种赚钱，我又找了总公司，后来又搞了玉米这种，玉米这种效益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连续搞了20多年，总公司一倒闭啊。 嗯。 后来就改行养牛。 您刚刚说的玉米这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种子啊，经济作物啊，就是 给别人育种。 对对，这是育种哈、啊嗯。然后从玉米这种又改养牛了。 养牛，后来。因为一本书启发了我，当时那个我记得山鸡办有一个姓段的段主任 啊、 他给我一本书，那本书叫《中国养牛大县蒙城县》。 蒙城县。 这本书启发了我，后来我天天我看这书琢磨。我因为当时后来不种种种大玉米，这600多亩的大玉米杆利用秸秆养牛， 哦， 养了8年。 嗯， 随着这个国家的政策调整， 嗯， 因为养确实是有污染， 有污染，对，2000年开始养牛， 后来也不养了，就琢磨这产业。 2008年之前，中榆树店村的产业发展还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从玉米制种开始，中榆树店村就逐渐甩掉了贫穷的帽子。但是靠天吃饭的状态没有改变。2000年，彭兴利带头尝试肉牛养殖，当年就获得了不小的经济效益，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大家纷纷开始搞起肉牛养殖。通过8年的养牛，不仅实现了村民富裕，同时也实现了村集体100多万元的结余，这也是中榆树店村实现产业升级的第一阶段。2009年，京郊民俗旅游发展渐入佳境，去坝上草原和白桦林谷地的游客越来越多，而中榆树店村就守在去往白桦谷的必经之路上。怎样利用自己独特的区位优势，彭兴利又开始了琢磨，而这又开启了中榆树店村实现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 后来就琢磨这生态旅游，就像习总书记现在讲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为咱们这就是绿水青山的地方。 对，白桦林啊，咱们满族乡风光特别好。 当时孙大里边有个白桦林景区， 嗯， 每到周六日呢车辆不断的，当时我一瞅，我说我在琢磨要把这些客人能留到这村1/3，那老百姓收入就比过去种地能翻好几番呢。 嗯， 当时没有条件，到后来我就争取了新农村建设。 嗯， 当时这村的房子破破烂烂，全是那个大门墙刚才瞅着的。 嗯， 到后来这2010年就建了新村，当时我就本着这民俗旅游搞一个新村规划的。 规划新村就是所谓新农村建设啊。 对。 您一开始就想着要发展民俗旅游。 对。 嗯， 因为啥我这院稍微大点呢，因为院小了他也搞不了。2010年建的新村，2011年搞的上下水、污水、美化、绿化，2012年搞的是民俗旅游。原老百姓报名他不报，他说这不行。说这个、 啊、为什么呀？ 穿村儿过多了，没有一个在这停的问住的吃饭。 主要还是当时这个村容也不行， 当时村容村貌也不行，但没有这个基础。等后来建新村以后，我组织党员，我用党员呢去拉动这个群众。当时我这30名党员在家都码了有17户，后来我就给党员分了户，你每个党员给我带一户群众，能搞旅游民俗旅游的。 对。 但是那2012年是发展的是34户，当时确实也不会闹，拉着这34户到那个白河湾去参观他们那个农家乐， 取经去了。嗯， 但是、怎么开业问题也是难事儿。后来那时候我找了乡党委政府，因为咱们满族乡每年的端午节有个满族风情节嘛， 嗯， 现在叫文化节了，过去叫满族风情节。当时那年，乡党委政府就把那个满族风情节会场就设在咱们西边，刚才看那个白桦林这边那广场， 嗯， 设那儿了。我记得是6月22号开的业，通过这几个月半年吧，到年底一统计，这34户就挣了100多万。 半年就100多万？ 对， 嗯， 就到6月份了。这咱们地区啊，就是顶多开半年，你看六月份到11，顶多到10月底，往往就封山了，冷了。 封山了就 冷了，防火了该。 嗯， 所以说这确实行，老板你瞅，到现在发展到64、65户了，4星级的民宿户现在有27、8户，然后高端民宿去年又发展了8处院。 8处院，嗯， 高端民宿。 然后今年其实没开啊。 今年因为这个特殊年份的疫情， 嗯， 他们确保这个百姓的生命安全， 嗯， 我估计也快，等到疫情结束， 嗯， 肯定不让他们开的。 嗯，对对。 2012年6月，中榆树店村民俗旅游村正式揭牌亮相。2013年，村里又成立了村级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对民俗户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2015年，村里又积极尝试和探索土地流转新模式，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推进土地自愿有序流转，发展规范化采摘经营项目，打造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相融合的精品路线。村民们纷纷成为民俗户，捧起了金饭碗，吃上了生态饭，真正尝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 我觉得您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啊，就真的是不停的在学习，不停的在为人民服务吧。 看到老学的老呗，因为确实没文化，就是什么也不懂，当初反正现在就是你得干啥木啥，反正我既然当了村支书，我就得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腰包怎么鼓起来。尤其现在是乡村振兴，精准脱贫这块，确实咱们作为村支书啊，得为百姓那个谋福利。 咱们村现在收入情况怎么样？ 咱们村收入近些年从开民俗但在凡是将近每年收入都是在25000-26000，这人均生活水平。低收入这村基本都脱低了，按国家标准，基本没有低收入户。 比如说家里确实有这种没有劳动力呀、这种情况，咱们村是怎么给解决的？ 咱们村基本上现在土地也都流转村集体了，一般的有点劳动能力的我都会安排就业，实在没有这能力的，反正他地租出去了，反正在家去看看山。 看山啊， 看山就防火。 咱们现在做农村发展啊，农村发展建设其实也能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啊。 对，现在近些年这村凡是不管哪个公司，反正有活中标的，建设商说好了，你必须用我村劳力给老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对，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有机的一个配合啊，因为如果说是技术， 他用哪人才得用，但是除了技术工种没有，你可以外调。 嗯，对。 其余就是让本村劳力干。 嗯，对，咱们这个农业产业园将来还是想把它跟这个民俗旅游相结合哈。 主要考虑这村有那个民俗户，将来搞一个采摘园也是，真的就到9月份可能就成熟了。 嗯， 正好也是旅游旺季。 嗯， 你能当个采摘。 彭新立自信地说，忠义树店村现在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而忠义树店村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节目监制白刚，本期节目采编葛文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辈子我为了啥？